孤独万岁，失恋无罪，谁保证一觉醒来有人陪？我对于人心早有预备，还不算太黑。独身万岁，失恋无罪，爱不够爱你的人才受罪。用过去悲伤换来自由，难道不珍贵？嘿，一个人崩溃，不是在犯罪。 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。